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卷第四，见宝塔品第十一，第一百两百二十两百三十八页。上来我们讲到见宝塔，一共有六小段。一是现塔之下，第二诸天供养，三是诸宝称赞。上来诸天供养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从这个三十三天一天曼陀罗花，一直到恭敬尊重赞叹，到这一段诸天散花，花表音，供养佛，供养宝塔，这就是表以因取果，以四十地所有的因花供养宝塔。那个宝塔就是多宝如来宝塔，多宝如来宝塔呢，那是法身，全法身。下边是而是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这个称赞是多宝如来在宝塔中，还没有开塔呢，啊，在宝塔里边出大音声，赞叹释迦牟尼佛不于无处乐事，为是实权开权显实。那叫做平等大会。什么叫做大会呀？大会就是如来之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觉，啊，说了，佛就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如来的智慧德相，不是大慧吗？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凡夫，我说你也有智慧，你那个什么智慧呀？啊，胡思乱想也叫智慧呀？视智变通，那也能叫智慧吗？不能够。如来智慧称为大慧，而且这个智慧呢，人人都有，个个不无。所以他呢平等，平等啊，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佛以什么法教菩萨呢？就是拿这个法华经，而且妙法莲华经是佛所护念，护念就是佛所亲证的，啊，这叫做护念。为大众说，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出大音声，是 赞叹善哉善哉。赞叹什么东西呢？是如所说者皆是真实，皆是真实。如所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灭度以前所说的法华经啊，三藏十二部、方等般若、波罕、华严，那都是真实的。那到了法华，到了法华会上啊，都是真实的。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吗？啊，只是语言滋生业等，尚且不与实相违背，都是真实的。所以讲这个善哉善哉，契机又契理啊，这个平等有两种意义，一呢是法平等啊，中道实相之理啊，人人具足，个个不无啊。那就平等，一切众生同得和会啊。所以说一切这个依真如法性实相之理。第二呢，众生根性之事，就是如法性实相之事，如众生根性之事，所以称为两个如是，如是都是真实的。如者是不异，是者浅非，故称为如是。这个是多宝如来于宝塔中除大淫声啊，赞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啊。这个呢，这就是正浅啊，这以前呢这正浅，正浅的全实皆不是皆不虚。为是实全啊，上面讲这个方便品呢，方者便也，必者妙也，妙大一方即是真谛啊。这个前后的意义呢都要贯通。这个是多宝如来在宝塔中，这个宝塔从即涌出来做什么呢？做证明的啊，证明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之教都是真实的啊。那么所说之教是已经说说已经说的了，法华经之前，这叫个正浅啊。那么既有正浅，那就有正后，这个正后的后头啊，正后是正什么后呢？就是开机显本了。哎，那个多宝如来塔从地涌出，又出大音声啊，赞言善哉。大众看到这个形象，没有看见过啊，四众惊疑。而是四众见大宝塔住在空中，又问塔中所处音声啊，皆得法喜，怪未曾有啊，没看见过，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而且这种形象呢是一种睡相，所以见宝塔从地涌出，大家生欢喜，既欢喜而又惊疑啊。这个法华一会大众见到这个多宝塔从地涌出，有这两种心态， 既欢喜又惊疑。那么有疑就要问呐、啊，所以说从坐而起，恭敬合掌，却住一面，皆大法喜，是灵正浅，怪未曾有，起住一面，这是密住起后。下文，而是有菩萨摩诃萨明大要说，这一切世间天人无修罗等心之所疑，而不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由此宝塔从地涌出啊，而又于其中发誓因生？这个问有三问。一问，何因何缘由此宝塔啊？第二问呢，何故这个宝塔从地涌出？第三问，为什么这个宝塔里面还发这个音声啊？这个都是大要说菩萨啊观察众等之心，有这个三种疑问啊，所以这个而不佛言嘛，不呢就是疑问，有问就有答呀。下面呢是如来答，答也有三，一是超答，这个答问呢是有这个三个次序，答的时候呢先是超答何故涌出，第二追答何因缘由他，第三何故法事因生。而是佛告大要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无生起世界，国名宝镜，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有所法华经处，我知塔庙，唯听是经故，涌现其前，唯作证明啊，赞言善哉。这一段呢是超达啊，这个宝塔为什么从地涌出上来问，是先问此何因缘由此宝塔啊，第二问呢宝塔为什么从地涌出，说答呢先答涌出，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这个如来全身什么如来全身，是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无曾起世界啊，这个国名宝镜，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多宝如来，多宝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有这么个誓愿啊，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度有说法华经处，我知塔庙唯听是经故，涌现其前，唯作证明。 这个宝塔为了证明《法华经》，所以从地涌出。那么上面这个宝塔从地涌出，就讲从地涌出啊，没有讲这个从东方。答：东方是竖其本源啊，涌乃深其细愿，不向乖微。要是要表法，要是要这个表法来讲，东方是群方之首啊，啊，所以表开啊，地涌所以表显，从地涌就表这个开显，表这个开显。比如说成道以来，临灭度时，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犬身者，应起一大塔。这个是呢，有塔的来由。这个宝塔从哪来的呢？什么事情都有个原因。多宝如来灭度的时候，临灭度的时候啊，说于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全身者，应起一大塔。这是有塔之由。其何以神通力，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华经者，必知宝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于塔中，但言善哉善哉。大要说见多宝如来塔，闻说法华经故，从地涌出，但言善哉善哉。这是第三答，为什么这个宝塔这个宝塔之宝塔里边发出这个音声。那个音声为什么发出来的？这是多宝如来的本愿啊，他的本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发的这个愿力。那个诸佛菩萨在因力当中什么愿都有，阿弥陀佛有48愿，释迦牟尼佛有500大愿的啊，都是无论这个愿多愿少，都不能出乎两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上求佛道，一个就是下化众生啊。为什么这个多宝如来塔从地十方诸佛有说法华经的地方，它都涌出来为作证明呢？这是大智度这么讲的，这多宝法啊不得说法而取灭度，不得说法什么呢？就是没有能够说法华经啊。不得说法。南药大师说，这比佛就是多宝佛告诸比丘啊，这个比丘呢就是受化之人，受多宝如来教化的人啊。为什么说是不得说法呢？不是不得说法啊，只是说法是当时啊，但得13，这个法师说了啊，十三就是开了权了，他不得显实。没有能够说法华经，就是多宝如来。那干掉的这是一个啊，没有能够满这个愿，他自己没有能够说过这个法华经，就是多宝如来啊。所以他的因果法愿呢，我啊，要十方诸佛有说法华经的地方，我都会 对，从地涌出，唯作正定。故愿不得说法，这个不得说法呢，就是不得显疑啊。以是义故，随复灭度，在在处处游说《法华经》者，便皆随喜作证啊。他自己没能说啊，那别人说我就随喜，我给他做证明啊。这个东方如来塔从这涌出呢，就这么个原因。问：这十方世界岂无他佛不得开显呢？若不开显，皆应法愿啊。说是这个佛佛道统，有佛佛道统的道理，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开了三，显了一啊，这个又就圆满的唱复本怀。这个多宝如来三是开了，这个一没有显，不能够唱起本怀。所以他啊，主他的弟子听法之人，我要灭度以后，你给我起个大塔，我就蹲在里头啊。就如果有十方世界有这个诸佛说法佛经，我这个就做为做证明啊。那么这个多宝如来不得开显，十方世界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佛出世了啊？开漏三的啊，不能够显一。那么既不能显一，都应该发愿呢、啊？都应该像那个多宝如来也发愿呢、啊？也要弄个大塔出来也做证明啊？那要是如果说这发愿的多呢？那从地涌出来就不是一个多宝如来塔就多了，都涌出来了啊。如果要是不发愿，那个佛道不同。若要发愿呢，都应该来听经啊。那么既然是说诸佛有无量智慧啊啊，这诸佛的教化就都能够预先召集啊。这个集呀、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个条件呢都成熟了啊啊，不能够说是我等到成佛以后啊不得开显方才发愿。说底下呢，就这个道理做了解释，说这个通与不通，开与不开，有愿与无愿，那都是随缘的啊。要是应该有愿，那么都来了，都有个塔都来了啊。你不要担心呢、啊，他不来啊，何虑不济呢？后方法院亦是见机啊。这一段呢，说这个多宝如来塔涌现啊，这个下边呢，明这个分身远寂，一共有七段。初大要说请见多宝塔，请见多宝如来。第二呢，名应迎济焚身。第三大要说请济。第四放光远照。第五诸佛同来。第六严净果界。第七雨欲开塔。十大要说菩萨以如来神力故，不佛言世尊， 我等愿欲见此佛身。见什么身呢？就是见多宝如来的那个宝塔里面那个全身啊。要想见这个全身就要开塔啊，要想开塔那要祭佛啊，召集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啊，要祭佛祭佛主，佛主祭召下方，下方从地涌出，那就是应该就开经显远，就应该先开经显远，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啊，所以故事如来神力令问，大要说菩萨以如来神力故啊，那是如来加倍啊。你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说问话呀，就是我们对于佛法不明白，问话问话也有的本事呢，没的本事你还不会问呢啊。你就我们前天我们这个就也有几位怎么的问话，那个问的他就没这个本事啊啊。这个问就是开这个为下文开记显本做这么一个启发开端，这是个大事啊。所以这个大问呢，这个问呢，要想开塔就记分身佛，要记分身佛即要佛主，佛主就是找下方的从地涌出菩萨啊，下方从地涌出菩萨涌出来嘛，那个就叫开记开记显缘的不是儿子老吗啊，这是如来神力加倍令问的。大要说菩萨还不得这个自己还没得这个能力啊。第二命应善应命迎济分身啊，上来既然不佛，说是世尊呐、啊，我等愿欲见此佛身。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告大都大要说菩萨说了，说你见要想见这个诸佛如来的身，有条件的，诸佛如来有条件，所以的，是多宝佛有深重愿啊。若我宝塔。唯听《法华经》故，出于诸佛前时啊，这现在呢，诸佛如来塔就已经出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前。哎，这个塔关到呢，音声从塔中发出来的，人家不晓得这个塔里像是什么，还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不晓得个？哈、啊，哎，我想也要看。岂有欲以我身施施众者，如果要有人要将我的这个身体啊示啊，就是显示在四众面前的话，那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啊，无论哪一尊佛，那现在呢就是讲的释迦牟尼佛啊，这比佛呢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多了啊，在十方世界说法，这个佛没什么事都不做，除了说法以外什么事都不做啊，尽还济一处，都要把这个十方诸佛都要召集得来，然后我身乃出现耳，就是多宝如来塔，多宝如来有这么个誓愿深重愿啊，你要开我这个塔要见我这个身 啊，就是你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都要召见的来， 嗯， 那我在我这个身呢才出现呢。大要说，我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者，今应当尽，现在马上就要召集啊，今应当尽。这就是说，徐记分身来可开塔，这叫密室本地功德。嗯，本地功德。为什么密室呢？这个事情呢，也在后，在以后开塔以后才晓得呢。啊，根深则知貌，源远则流长。啊，分身继而魂遍十方，本地宁不树超尘皆呢？那个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哦，三大无等劫行普陀道。燃灯佛给他受记了，将来要成佛叫释迦牟尼，啊，那个不是本地啊，本地的根深，啊，久远成佛以来的，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就分身在十方世界多少啊，数得过来吗？铺天盖地的，像铺天盖地的，嗯，分身地多了，啊，那叫根深叶茂。源远则流长。下边大要说请进，既然世尊已经说了我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今应当尽，大要说不佛言世尊，我等意愿欲见世尊分身诸佛礼拜供养。哎，大要说与这个在会的大众，不但是要见多宝如来宝塔的里向多宝如来，哎，现在又多一个愿，愿见释迦牟尼佛的十方分身诸佛，啊， 嗯， 啊，礼拜供养。下边呢，这个分身诸佛怎么记呢？怎么召集呢？你看看十方诸佛召集怎么召集？不是打电话呀、啊，啊，打电话怎么召集法的？而是佛方白毫一光，即见东方五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国度，诸佛，彼诸国度。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障宝幔，宝网覆煞，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诸法，即见无量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南西北方四位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是。这个第四啊，放光远照，我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在十方世界啊，那个也不晓得也不晓得多远啊。你就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在十方世界有多少，有多远。嗯，啊，我们现在说是说生西方十万亿佛土就感觉太远了，这多远了，十万亿佛土，你比比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你看看那些躲在那，那还那个是，那个是不能比的啊，十方十万亿佛土啊，还不过一里路远，那么了。我们看看呐，啊，佛放白毫光，不但是 见东方，南西北方四位上下都召见，啊，召见50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国度啊，而不是10万亿啊，啊，那个10万亿跟50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的国度能比不能比啊？啊，啊，那么多的国度，这诸佛国度，啊，你看这国度都是庄严。啊，为玻璃为地，宝树宝髻以为庄严，菩萨充满其中，啊，那比过诸佛，这个指的诸佛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啊，以大妙音而说诸法，那既然是大妙音，说的都是如来的大乘法门啊，即见无量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大妙音说诸法，所背的这个机就不是小乘根人啊，都是菩萨，说是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啊，啊，说是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亦复如是。那么看起来这个十方诸佛的分身诸佛所住的这个国度都是净土啊，都是净土啊，那都是菩萨吗？啊啊，不得声闻，嗯，都没讲有声闻，都是以大妙音而说法的，说二乘法四谛六度那个生灭法，那个不是大妙音啊。那么分身诸佛所住的这个国度都是净土，只有出娑婆世界这个秽土五处那是啊秽土，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个娑婆秽土说法华经啊，那么十方诸佛在那个净土说法华经不难啊，为什么呢？净土的这些个众生呢，烦恼轻；秽土的众生呢，烦恼重。啊，烦恼重就是障碍重，啊，障碍重。在娑婆世界，这个秽土说法华经，这叫做难中之难呐、啊，说也难，闻也难，啊，啊。说也难，难说能说啊，那么闻也难呢，难闻我们也要闻，然自会读，所以必须为是实权，正是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娑婆世界的会读啊，所以要为是实权，不能够直接啊畅呼本怀就是说这个大乘实相法门，嗯，既然要实施为实施权，所以必须开权显实，嗯，因此显实方得具名如来摄化之妙原始要中庆悟不尽啊，这也就包含到呢，所以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的单时不能度一切众生啊，单权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必须要全时结合，嗯，这可以说是连出淤泥也，又复迎之此土释迦啊，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指娑婆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的诸佛为之分身，那么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分身指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为分身，应知此土释迦则指诸佛为分身， 各土之佛又知于佛即释迦为分身啊，他并不是说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个本，其他十方世界佛都是分身啊，互为分身的啊，互为分身的。十方世界的世界牟尼分身为本，为娑婆世界世界牟尼佛分身啊，那十方世界的诸佛也以娑婆世界世界牟尼佛为分身，是吧？娑婆世界说法华经，诸佛都着急的来了，而且要与开塔，与啊，十方诸佛的分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与呢就是与释迦牟尼佛之与啊，都要想见多宝如来。各土有说法华经处，诸佛即此释迦亦必同往，与开塔。那么这样一来的净会交彻，彼此互拥，宾主力然能说不二，能说不二。这个的佛法呢，就讲到这个不二法门啊，一乘实相之旨，法界无奈之宗，照照在视听间矣啊。这是娄烨大师会法华文具，法华文具之法华文具记之一啊。因为这个这个法华会议嘛，就是娄烨大师会的。既然是释迦牟尼佛放白毫相光照十方世界，照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那么十方世界的诸佛分身呢，应照而来啊，都来了。而是十方诸佛各告众菩萨也啊，那个地方呢，十方诸佛都是净土啊，不得声闻啊，不是告舍利弗啊，是告菩萨啊。善男子，我今迎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并供养多宝如来宝塔，诸佛同来，十方诸佛各告众菩萨也。这个十方诸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方分身诸佛，分身十方诸佛啊，受释迦牟尼佛之召，那就应召而来啊，应召而来，并欲供养多宝如来宝塔。十方诸佛多了，娑婆世界要比起释迦牟尼佛分身十方诸佛的世界太小了。说底下呢，底下就讲这个三殿土田，严净果界，第六是严净果界，第一变娑婆，第二变八方各二百万亿挪由他，第三更变八方各二百万亿挪由他啊。严净果界啊，你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都是净度啊，你一个娑婆世界这个慧度啊，啊怎么招待人家呢？怎么迎接人家呢？这个不行啊，说要严净果界，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庄严啊，要严净，就像我们这有客人来了，赶快打扫卫生啊。那个释迦牟尼佛打扫卫生可不是像我们这么吃力啊，什么扫帚啊、粪箕啊这样打扫，它会变啊。底下变是娑婆世界即变清净，琉璃为地，跟那个分身诸佛一样，都是琉璃为地，宝树庄严， 黄金为绳，以戒拔道，无诸聚落存应诚意，大海江河山川林树，烧大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以宝网幔罗覆其上，宣诸宝铃，唯留慈惠众，依助天人治愈他度，世世诸佛各遣各将一大菩萨一位侍者，至娑婆世界各道宝树下，一宝树高500由旬，职业华国次第庄严，珠宝树下皆有狮子之作，高五游旋，一以大宝而孝视之，而是诸佛各与其作，借驾佛座，如是辗转，遍满3000、3000大千世界，而与释迦牟尼佛一方说分之身，犹故未尽。这个是第一呢，遍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秽土，要使这个秽土成为净土，怎么办？是遍的，这个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之所变化，之所变现。那么这个娑婆世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存这个聚落存应无主聚落存应成应都没有的，地平如掌黄金为地吗琉璃为地，还有这些东西呢，也没有大海，也没有江河，种种庄严，唯留慈惠众。这慈惠众呢，就是灵山一会，这个是不动的，因为灵山一会本来就是清净说法华经的这个地方，除了灵山一会这个道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百万人天大众那个也说法华经不动，除了这个以外呢，娑婆世界所有的诸天天人治愈他土，天人呢都要给他搬家呀要让位，那么天人上界搬家，地狱那个众生更要搬了，必须要搬的。至于搬到什么地方呢？至于他度，这是如来的神力之所变现的这一变变就清净了，清净了以后娑婆世界变清净了，还要变一个菩提树，还要一变一个菩提树，还要变一个菩提座，你看看那个树呢有500由旬那个座呢狮子之座有5由旬都是众宝庄严就是给十方世界的世尊分身诸佛来做的释迦牟尼佛一招就来了，来了快呀，不是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还买票那个麻烦的，说来就来了，就来了，都来了，马上就来了，怎么不能站在这地方来坐？坐的佛坐的地方呢是菩提树，那是表法的，狮子座也是表法的，都坐在这个地方来。每一尊分身诸佛就带一个人来，如果呼啦一下子都带着来，那这个娑婆世界更加容不下了，就带一个侍者， 一尊佛带一尊带一个侍者，这个清澈简从啊，这个佛也不能够自己跑啊啊，都有侍者。而是诸佛各欲其坐，借驾佛坐，啊，来了来了来了，都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三千大千世界，这我们娑婆世界啊，啊，连释迦牟尼佛一方所分之身还容不下，都容不了。嗯，容不了怎么办呢？佛的神通大呀，啊，变再变。第二呢，遍八方各二百万亿挪由他。嗯，底下儿时释迦牟尼佛欲容受所分身诸佛故，八方，八方呢就除了上方下方，是吧？啊，这向魂处变，还是不是向数处变？变，变多少？八方各二百万亿，就是东方再扩遍二百万亿，南西北方各一共是八方，两百万亿挪由他国啊。嗯，这一变呢，啊，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都变的，都变得没有了，都变得了。两百万亿。你到西方极乐这十万亿是吧？接令清净啊，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凡圣同居土变的啊，凡圣同居土是有烦恼的，他不断烦恼的啊，他这个变呢就是以这个断烦恼为清净啊。所以你看呐，上头是一致天人于他方，下边呢无有地又乐归许生，即无修罗，又一住天人之于他度。啊，就是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一变，三界二十五也都给它变，变到哪儿去呢？到了他，摆到他方世界去。嗯，摆到他方世界去。那他方世界还有个空地方给我们去变摆这个地方呢？哎，那是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不可思议境界。释迦牟尼有本事啊，就把这个变的这个国土移至他方，就摆在广门寺的讲堂里就够了，都空都宽宽大大的，是吧？说话之果。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严饰，树下皆有宝石子座，高五由旬，种种珠宝一味庄孝，亦无大海江河，即木真莲陀山，摩诃木真莲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同为一果。啊，同为一佛国度，宝地平正，啊，宝角路漫，遍覆其上，悬珠翻盖，勺大宝箱，诸天宝花遍布其地，大海江河啊，木天莲头山就是石头山啊，还有须弥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小铁围山啊，地平。宝地平正啊，这是三，这是第二遍。第三遍还不够啊。释迦牟尼佛这分身多了。释迦牟尼佛为诸佛当来作故，富裕八方各更变二百万亿挪由他国。 就是在第二遍遍的这个各200万亿奴由他国以外，再遍200万亿奴由他国，皆令清净，无有地狱，乐归许生，解无修罗，又一柱天然至于他度。所化之国，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500由旬，枝叶花果，次第庄严。树下皆有宝石子座，高5由旬，亦以大宝而孝视之。树下皆有宝石子座，啊，不是的，啊，亦无大海江河。即木镇莲头山，摩诃木镇莲头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同为一佛国度，宝地屏障，宝角路漫，遍覆其上，悬柱翻盖，烧大宝香，诸天宝华遍布其地。这铁围山，大铁围山，一个四天下，一个须弥山，一个日月绕须弥，一个香舍环，外面一个小铁围山，啊，1000个小铁围山，外这个一个中铁围山，一个大铁围山，围到的，这个佛地世界，啊，木镇莲头山嘛，就是石头山呢，山多呢，啊，不平正。而是东方释迦牟尼佛所分之身，啊，百千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古度中诸佛，各个说法来聚于此，如是次第，十方诸佛皆悉来聚，坐于八方。而是一一发400万亿奴由他国度，诸佛如来遍满其中。不要讲我们这个佛法啊，一乘十相的圆融之理体啊，那个呢要我们自己去一步一步去亲证，就是单讲一个释迦牟尼佛召集分身诸佛三遍土田，就这个境界，你能够去想吗？你能想想看，你就数数，你给我数数看怎么数法的，啊，这诸佛的境界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到后头。本门开记显本，那个法身大士诸大菩萨都增道损生啊，什么叫增道损生啊，啊，都品位都升高了啊，那这也是净啊，你说一圣实相是净啊，这也是净啊，一净发智，你没有这个智力，你这个境界你就不能够圆想，你怎么想法的呢？想不到。那此中讲这个三遍土田，拿什么东西变的呢？啊，只有三昧。啊，三昧有三，就是三遍土田有三个三昧来变的。初遍娑婆世界是用八倍舌啊，能变慧为净，第二遍变这个八方各200万亿挪由他，是八圣处之力所变的啊，转变自在啊，三遍八方各更各三遍八方更各200万亿奴由他，是用十一切处力 广土无奈，就是三遍土天呐、啊，三遍普天用三个三昧，第一个呢是八倍舍，第二呢是八圣处，第三呢是十一切处，啊，第一遍，啊，表净处见思，土这个净与慧，那是依报，啊，依报。虽到正报转，见思和一遍是表除见思二合，第二遍呢是表除尘沙合，第三遍是表除无明合。那么有人问呐、啊，说《华严经》中十方同名诸佛菩萨来证所说法门，就是《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十方诸佛也来做证明的。华严嘛，华严大富贵，那个华藏庄严世界海，那更不得了啊，《华严经》。大乘法门啊，但说充满十方，不讲变会为境啊，华严有华严的境界啊，十方诸大菩萨来到娑婆世界啊，这释迦牟尼佛三七日也好，一七日也好，演大华严也来，由于十方诸的都来证明的，他不要没讲变啊，没讲变，这个变会为境啊，那是有所显，就是显净慧平等，净慧没有性的啊，一切法无性啊，净慧也没有性，如果净与慧要是有性，那怎么变呢啊，无性，所以能变。佛法讲这个性呢是不改变为慧，就是慧，那怎么变呢，不能改变，哎，能改变，它没性，所以能变啊。这个华严会中呢又显自他不各，说大小无奈，华严有华严的境界，因为华严都是对菩萨说法的，那么此啊，今此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为了容纳十方分身诸佛，要变会为境，有会有境，所以才讲一个变会为境啊，要依住天人。既然一住天人，那天人也好，地有那股畜生也好，在这个地方啊，自他相隔，欲容受分身而更变土的大小碗存啊，从这个看起来呢，这个灵山会上讲《法华经》三遍土天，好像这个境界没有华严殊胜。华严是一乘大教啊，圆融无奈，他不要变，自他不割啊，这个小乘教呢他就有这个毛病，自他割离啊，所以要容纳分身，就要变会为净，变小为大，不变不管他容不容不下呀，你说有这个情见吗？那是不是这个法华的境界不如华严呢？不啊，诸经佛说法应机所用的神通啊， 不论多少广厦，贵在什么呢？贵在背基啊。如果说给大乘说法，这个容易啊，那个佛勤政的容易啊，不要好像是不加拳脚方便，直接就说了啊。但是度众生难呐，啊，度儿成难度啊，啊，所以经过五十，总共四十多年，到法华会上才能够开真显实，啊，这个叫做斗机不一样，啊，华严是度菩萨法，单对不得，华严会上没得声闻的。有眼不见舍罗山，有耳不闻阎多叫圆顿教，知显原理。所以他这个神力神通力的境界虽然是多又广，那个不难，哎，这个不难。那么今我释迦牟尼佛开小成大，就是法华会上啊开二乘之小，成为菩萨法啊，即偏明远，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个力量就输上了，如破尽底，所以成为西游啊。何况净慧摄施有性，何能变慧为净呢？啊，自他摄果有歌，何能难然被一样啊？啊啊啊！大小如果真正是有爱，何能同为一土呢？当知永觉净慧彼此大小之事，而显离者，这叫做呢事离无奈门。华严经就有四门，是无奈，理无奈，事无奈，是无奈，理无奈，事无奈，是理无奈，啊，四无奈门，不坏净慧彼此大小，只是而显无净无慧，无彼无此无大之小之理，虽显无尽无慧无比无此无大无小之理，而尽慧彼此大小之事，仍然力然者，正是世事无奈门啊。是故若要平等大会，则华严方等不若法华，不应忘记优劣一样啊。若要开显显实，开记显本，这法华度沾起功啊。所以善度经者，贵大体宗用下，不应当图以事迹而妄教平易。至于如来所说大法，一旦一毁啊，如赞地势而回教师家也。地势教师家是一个人，名字不一样啊，华严跟法华是一样啊，大乘这里都一样的啊。又问这个三遍土田遍境为会啊，应该用这个手冷言三昧的力量。为什么此种法华会上三边土田用这个小乘的世禅，那个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那个小乘的世禅啊？而且小乘的世禅呢，它的功力呢也有限制啊。小乘的八倍舍只能够变小千世界啊，圣处就是八圣处只能够变中千，十一切处仅能够变大千 那么现在说这个三边土田就不止这么多了，各更边200万亿挪由他国，啊啊，所以此中呢，三边土田用小乘的市产，小乘的三昧，这是正式说是今天的《法华经》的开卷显实了，小乘的市产就是首楞严三昧。啊，这故名名字虽然是用的小乘的法，小乘世禅的名字，八倍舍、八乘都是一些住啊，但是利用呢就大了啊，就开显了吗？开显了，声闻就是菩萨道。那么又问呢，若尔这随意三昧便能三遍，辩能三遍，何必定用三三昧呢？要既然这么讲，用一个三昧就够了，何必用三三昧呢？答：亦正不坏诸法假名。啊，问：若小乘三种三昧不能骗破三合，若佛果三种三昧不应次第破合？答：既熟能言，既是之理，自能一缘一缘破三合。今要三昧正论功用，复要所表，故云破合功在，破合的功用在复所表在即，既遂三根一破三合。这个此中啊，讲这个三遍土田，说什么这个八倍舍啊，啊，什么这个八圣处啊，什么这个十一切处呢？这是小乘的市场的观法，这个观法的它的观行观变啊，就是这个不净观，不净观，不净观。我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八倍舍又叫做八邪处。什么叫做倍舍呢？啊，倍者是背离，舍者是舍弃啊。你看我们这三界之内有哪些东西应该要背离，应该要舍弃的啊？背离了舍弃了，那你就等着得到的解脱了啊。内有舍想，外观舍解脱。什么叫做内有舍想呢？众生这个生死烦恼啊，就这个贪啊，这个舍啊是站在第一位的。内有舍想之贪，唯除此贪，观外之不净。这个不净观呢，就是久想观啊，就是人死了，慢慢人就坏了，情欲坏烂呐，观这个久想观，观外边的不净情欲等舍啊，哎，做不净观呢。啊，这个人的起贺造业生死的根本啊，凡夫颠倒不净谓之净。嗯，你看我们这个四念处啊，苦啊，不净啊，无常啊，无我啊，啊，世间人何尝有个，何尝晓得是苦的，那不晓得啊。以苦为乐，以不净为净啊，以无常为常啊，啊，所以这个修小乘观就是八邪脱啊，内有内身有舍想之贪，唯除此贪，观外之不净情欲等舍，使贪不起，故名为邪脱。这叫做初邪脱，初邪脱以初禅定而起，所缘之境就是欲界之舍啊。第二， 内无舍想，外观舍解脱。内身虽没有舍想之贪，而意识更为坚牢，观外智不净轻于等舍，使不起贪，故名解脱。啊，正是呢，以二禅而起，原初禅之舍，以上二者谓之不净观。啊，第二，这个不是第二，这是第三啊。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舍故，名净解脱。于定中出不净相，唯观八舍等光明清净光界妙宝之舍。观净舍而不生贪，啊，上来呢是观不净舍不生贪，现在呢观不净舍也不能生贪，啊啊，这是定中观的。观净舍而不生贪，奏显观之状。